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Pinner 不怕，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红尘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饮水。 我饮咗少少。 哇！正啊！ 饮咪饮咪饮，呢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拉拉肉更想吞落俾人人，我有发明扭机扭下几运动，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吟吟吟，今晚吟吟吟吟。 第二次讲啲大啲嘅问题啦，咁唔知啲朋友就听咗琴日嗰个论坛未？因为琴日个论坛咧攬埋都两个钟嘅，咁我已经尽量 time keeping 咧，就尽量 keep 住另外一个，即系令到一个讲者就唔好讲咁耐噶啦。咁大概我冇刻意去 keep， 即系 keep 边个耐啲，边个唔耐，但系就 Thomas 阿Thomas 讲咗一节啫，即 系 佢系 Thomas 收唔到掣添。 阿Thomas 系两即系两个大问题之间。一个就是究竟美国想点，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究竟中国会有咩下场，同埋香港可唔可以独善其身。呢两个大问题中间涉咗一节系 Thomas 讲佢自己嘢咗。 Okay. Thomas 你老味真係。 梗係啦，费事咁精啦。个个以为嗰个火车头係。是但啦，系冇乜所谓啦。咁大概我讲我嘅唔系睇法立场，而系话即系大概有啲乜嘢，我觉得琴日有啲咩系新噶啦。咁咧，其实我唔系冇听阿世良嘅节目，不过有一样嘢咧，阿世良就好点提嘅，即系基本上咧，中国而家政权咧就有一啲不学无术嘅农民主导，呢啲农民咧系冇学识、冇见地、冇 mentality 嘅，所以好多人喺度讲，究竟中国共产党有咩 mentality， 同埋有咩原教旨主义？喂，唔好意思，唔系全部。唔系讲嗰啲农民咧，净系谂住嗰种 survival mode， 究竟我呢一刻有冇有冇嘢食？究竟我赚唔赚到钱？究竟我点样赚最多嘅钱，而其他人反唔到我？咁于是成个贸易战嘅结果，又或者个操作咧，就系按照住一个农民嘅思考去推敲。咁有一点系我比较深印象嘅，就系基本上咧，过往亦都系我冇乜咁嘅概念。所謂資爆咧就唔係一點，即係唔係蘇聯冧台嗰啲今日同聽朝發生嘅事唔同咗。資爆係一個過程嚟嘅，而呢個過程咧可能好漫長。咁個過程痛唔痛苦咧就見仁見智。因為如果防火牆係起得到，又或者有啲資爆嘅模式咧係令到中國人嗰個痛苦冇咁即係冇咁緊要嘅話咧，咁咪繼續喺個金魚缸裏面生活咯。即係出面係火燭咁唔關個魚缸入面嘅事㗎。不過呢就有一點就可以講嘅。咁呢就係、是、即係頭先我哋講咩呀，接唔到落去添。 金魚缸啱啱開金魚缸接到落去。 金魚缸接到落去。 真係咗落去。 係呀。咁你覺得我唔講，我睇法就未必同大家一樣啦，不過我聽下你哋講先啦。 我欣賞啊，擺住， 唔係咁你冇粗口話唔到佢嘅， 我唔會。唔係其中嚟緊講金魚講呢個幾系呢個濕柴幾啱嘅，因為好多人覺得貿易戰啦，即係每個國家對壘，即係基本上反而我啲朋友啦傾偈嘅時候嘅睇法就話，其實係大家唔好諗係戰，好多時候你個世界能夠運作係好多人一齊合作而成， 即係大家嗰種其實合作而成，就係話其實煙霞嚟之下，其實令到成個世界個資本嘅流動係快好多，快到根本係唔 expect 咁，即係冇人控制到，而甚至佢快到可能係唔想炸死一啲嘢咧，係冇人希望嗰樣嘢爆炸發生。咁所以佢話其實大家都避緊險，大家都驚唔知幾時有金融危機爆，而一爆嘅時候就唔會有人獨善其身，即係假如可能我當馬來西亞爆，究竟會唔會炸到全世界全部經濟蕭條呢一次？咁因此其實各國係諗緊方法點樣去就有一個叫做金魚缸，令到自己表面上令到所有國民啊或者金融機構能夠俾一個好好嘅講法出嚟，就話喂隔離嗰個爆呢冇事㗎，我冇事㗎。 即隔篱嗰缸鱼有条鱼死咗，成缸鱼臭晒熟晒，不过我哋啲缸鱼仲有清澈，我哋望住佢食花生得。 冇错，呢、這个就系成个目的。咁所以所谓嘅贸易战，点解美国加关税，其实欧洲好似好几合作咁咧？即其实个原因就是想话俾人哋听，我对外国嘅依赖其实好细嘅啫。隔篱嗰边有事咧，你都可以仍然买到平嘢嘅。我用翻自己国家制造嘅嘢，嗱，我落加咗好多税嘅，即系有人都 check 过啦。即系贸易战里边嘅清单咧，打税清单包括即系中国运去美国嘅加拿大鳟鱼，供中国有加拿大鳟鱼嘅咩？或者靠电缆运电力去美国，系要打税嘅。喂，大佬冇呢样嘢噶嘛？点解嗰张啲税面，而嗰个 item 仲要系有钱嘅？又话几千，即系佢咪话几百亿嘅，系有钱喺度，摆明你就吹水噶啦，屈噶啦，你只系填充噶啦，点会有钱啫？都冇嗰啲嘢喺度嘅，点解几百亿啫？即系基本上成件事就是，大家睇个大数，大家有人就算知道，大家其实都唔多唔少，大家都知道唔应该踢爆噶。所以呢样嘢我睇到有新闻讲嘅时候，一两单嘅咋，我真系查过真系有嗰啲嘢噶，但系点解冇人去 elaborate 话呢样嘢流嘅咧？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呢、這个大话要继续讲落去，要应付一啲嘢。即係可以話，你可能當中國有事啦，或者其他國家有事咧，其他國家就為咗驚大家有事，就用貿易戰呢個方法去俾大家。其實我哋嘅經濟係好獨立㗎，冇全球化影響，佢有事我冇事㗎。 呢一種咧講法咧，就即係如我哋偉大嘅黃毓民，即係喺議事堂同啲建制派雄辯滔滔，但係一出門口就拍膊頭，哎，唔好意思啊，頭先講大咗啊，嗰一種，我相信係呢一種玩法啦。 係啦，而個問題就係話，究竟？點樣去抽水？喺呢樣嘢令到自己抽水，包括嗰個國家或者個人民，即係之前阿吳寧教授講過啦，話阿Donald Trump同阿習總好 friend 嘅，咁借呢樣嘢咧，習總又清除異己，就將所有佢控制唔到嘅公司嘅網絡啊，各方面嘅嘢咧，就換曬人，佢唔介意換一啲美國人，總之唔係佢嘅敵人就 OK 噶啦。同埋即係有樣嘢大家冇睇，即係大家好希望啊，當中會搞掂習近平啦。即係如果大家睇到美國去對付富庸，即係去製造富庸國方法就係咩呢？首先佢唔需要嗰個富庸國呢係民主㗎，最好冇民主係一個弱勢嘅獨裁者。你冇美國扶持你呢，你係唔係能夠 take care 國家嘅。但係個問題，當個獨裁者一有民望呢就出事啦。佢就會鋸大嚟啦，卡拉菲就係一個例子啦。 阿肥佬二號有冇意見？ 我反而係諗起，如果歪翻幾個月前就會諗啦。咁香港點算呢？即係香港係咪落個防火牆呢？而家咁嘅中國咁嘅情況之下， 呢、這個問題就緊要啦。 係啦，而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舊時即係中國，我叫真係強好強啊！對於美國係唔知點 handle 嘅時候，所以佢需要即係香港對於美國嚟講，所以香港嘅民主化叫做鉛制住呢、這個即係中國本身啦。咁但如果有大家記得呢，雨傘運動爆發嘅期間呢，有講過話美國領事館叫啲泛民議員喂受咗佢啦。基本上去到嗰個 moment 呢，大家記得已經習近平上咗場㗎啦。其實即係如果你 day back 返用頭先嗰個理論去講，就係話基本上習近平上場whatever reason 美國能夠應付到，佢根本唔需要用香港嘅民主化去控制大陸，所以叫你喂你食咗佢啦，唔好搞咁多樣嘢，佢當一個交易。即係你 to some extent 你問我嘅話 ，day back 翻呢樣嘢去講頭先嗰個即係一個 scenario 啊，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係講得通嘅。 幾樣嘢綜合下先嗱，唔一定我啱啊，即係第一 頭先唔一定啱嘅，呢個係一個 唔一定佢啱，亦都唔一定我啱啊。我哋都係即係綜合我哋聽咁多意見，有少少意見咁解啫。即係實質上咧，如果大家係咁好戲或者咁中意演得到嘅話咧，就唔應該會有金融風暴，亦都唔應該有次案嘅。因為嗰個係咪一個熔，某程度上嚟講個熔斷機制咧，我就唔係 唔係太過 convince， 因為你始終嗰樣嘢一燒就燒冧咗冰島。咁、那個問題係，如果大家起到防火牆係有用咧，唔應該有國家死。咁如果係有國家死咧， 之前係唔多唔少。你話零八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快嘅以前，但係大家冇個要做嗰個防火牆嘅 concept 咯。 嗯，唔緊要，係啦，可能我錯嘅，即係咁噏嘅啫。第二。你话呢场如果系一出戏嘅话，习近平系咪可以捞好耐咧？其实我应该咧冇乜点自打嘴巴嘅。第一，肯定嘅，佢系受好大压力，即系之前好多集咧已经分析过啦。第二，有好多嘢系改变咗嘅，例如佢自己嘅英雄主义。第三，佢而家系咪弱势？必定系一个弱势。只不过就系话基于呢三样嘢往后点样发展，嗱，好简单嘅啫。如果头先刘世良嗰样嘢个见解非常之准确。支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刹那间一刻的转变的话呢，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而且必定这个过程是要有一个在位的人的。你不可能没有这个人的。即如果是戈巴卓夫那喂一冧佢冧啦，是不是直情就不在位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支爆的过程里面可不可能有人不在位先，是不可能的，是必定的。 我记得呢，习近平在做国家副主席的时候都讲过说话的。中国对世界很友善，我们不输出难民，我们不输出战争，我们不输出饥饿。如果你听翻转头讲嘅话， 就起个防火墙啊！ 唔系，佢听翻转头讲嘅话就话，即系话你搞我咧，我就输出难民、输出战争同埋输出饥饿。 我觉得好难执行，我觉得好难执行。 唔系自动噶嘛？你谂下，如果佢冧嘅时候唔系好多难民， 佢会输出咗好多人嘅，佢会输出咗好多人。但系啲难民咧， 就系难民嚟嘅。 我即系平心而论，我觉得而家中国啲难民就冇力走嘅，系走唔到嘅，而且就系话可以走得喐嘅人亦都唔系太多。点解我要讲习近平咧？头先讲综合咗三样嘢，如果中国系一个支爆嘅过程嘅话，系咪需要？系咪一个人 in charge？ 必定有人 in charge 嘅。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最好系边个 in charge 咧？嗱，嗰样嘢系同你不谋而合嘅，必须系一个冇乜民望、好弱势嘅人 in charge， 而且好老实讲，亦都唔可能有一个强势嘅人 in charge。一个强势嘅 in charge 咧，佢就会振臂一呼，佢想做一样嘢噶啦。而呢一样嘢咧，列强系唔想见到嘅。所以如果，系真系背后系一台戏，系 orchestrate 出嚟嘅话咧，必定美国系扶植紧一个非常之弱势嘅中国政府。而呢个人边一个最好咧？嗱，样衰嘅习近平系非常之好啦。先头你先至话要唔好拜耶稣，我哋不如拜习近平，要大家要复兴个人崇拜，要摆晒啲相喺政府部门。而家收翻晒最样衰一样嘢啦，不过就系因为你咁样衰，摆你喺度。点解啊？当你咁样衰嘅时候，你系冇自信执行任何你觉得啱嘅指令嘅，即系点咧？苟延残喘啦，有啲嘢最好唔好变。即系譬如，如果而家系未改宪法、未修宪嘅话，喂。你大条道理就係话，既然讲咗个收唔到返嘅有佢，不过我暂缓執行，又或者有啲嘢个空间大啲，俾人即係俾人参与度多啲。正如就係话嗰个国家科技委员会点解突然间搵返李克强上场呢？嗱，我就好阴谋论嘅，其实都一样嘢嘅啫。有啲嘢習近平自己又唔想自己咩，不过我又唔可以俾人觉得我自己又安排自己部下落去，为免我个权力真係因为搞唔掂雷爆啊，讲緊啲 P2P 雷爆又搞到我自己嘅权位，不如我摆个我唔系好鍾意李克强上去，嗱呢啲嘢唔该你自己搞掂啦，未够两个礼拜啫，滴滴出行就唔该下架啦，而家停緊啦，我唔明白，即嗱，如果大家唔记得嘅话呢，好似 Apple 嗰 10% 嘅滴滴出行啊，成个滴滴出行啊，10亿美金定系几多钱嘅嗰度？喂，一件咁嘅事，我问你，天曲而家点咧？我唔知我点解摆咁捻大笔钱落去，投资咗个咁大嘅事业，可以突然之间一夜话俾我听要 suspend 就停咗佢。呢啲嘢喺外国做生意系唔可能出现嘅。个问题就系话，好啦，而家停咗佢，边个拍板咧？我想问下，系咪集自己拍板咧？我就唔信啦。即系呢一刻，我只系信一个人拍板，李克强孭咗呢只锅佢。个问题系。我成日讲呢个口头禅㗎喎，咁个问题系喎，咁你孭咗呢隻喎 ,ok, 停咗啦。下一步 ,what next? 即係喂，每一样嘢呢咁嘅 P2P 嘅服务啊，你点都要諗，如果即係譬如好简单嘅，其实早十年八年呢好兴有一样叫Tilted Kingdom 嘅，大家记唔记得，即係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啦，你係啊帮你啲仔女搵补习先生嘛，不过呢就唔经中介，嗰个中介呢就所谓叫 Tilted Kingdom 啦，俾你揀。揀啱呢就你基本上唔知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呢学即係嗰个转介费呢就俾 Tilted Kingdom 啦，跟住啲学费你自己搞掂啦。你永远都要諗一样嘢，我帮你介绍咗个先生之后，屌你嗰个先生强奸犯嚟嘅。 你要諗下喎，我想讲嘅例子係大家你要諗喺大陆而家唔好话你有证件登记面容辨识都捉到你啦。而家滴滴出行嗰啲係你有身份证啦，你要有户口啦，你有 transaction 啦，你乜春都有。我仲要知道边度捉到你嘅。咁我想问下，如果真係有一个人奸杀咗，即係奸杀咗个乘客咁样计啦，即係呢个系咪新闻呢？呢样嘢我话俾你听，迟早都会出现。即係等于美国咁 Q 多枪，有人走去校园啊，又或者今日啱啱喺个 Median 嗰度嗰个 Game Fest 咁，哇！但有比赛，我明白，我玩 FIFA 嘅。有时输咗呢就係、是、想攞枪出嚟杀人嗰种感觉。不过我对住电脑佢又对住真人，有乜办法自己带住支枪唔真係周围棒呢？你啲枪咁易呢，你阿萧生话过呢、这个世界有 4% 人渣，你嗰 4% 有支枪呢佢好易棒人嘅。个问题係如果真係有呢件事，大家系咪应该当佢新闻咁睇呢？即当然你系可以讲喂，不如我哋收紧啲枪械管制，系咪？咁问题系收緊係咪全部都一刀切唔俾有先？美國就唔會出現啦。即係等於滴滴出行呢件事，你必定有第一個強姦犯。我話俾你聽，必定有第二個添。因為大陸根本就好多呢啲。 但係個問題關唔關滴滴出行事？其實唔關㗎嘛。 Exactly。好啦，指出一點啦。好啦，個官方講法係咩呢？原來呢個司機俾人投訴過嘅，就隔一個禮拜前投啊，就隔晚投訴過啫。不過滴滴出行個客服啊，唔夠時間處理，冇嗰個處，即係冇嗰個應急處理啊！將呢件事即刻去即係吊銷呢個司機嘅執照，令到佢有第二次行兇嘅機會啊！因為之前有個客仔就係話佢跟住佢翻屋企，車佢去啲唔僻靜嘅地方，不過走甩咗。於是佢同滴滴出行去投訴，投訴完你唔理咧，於是發生第二單。佢覺得呢個係管理嘅問題。咁係我明白，但係問題就係、是、咁需唔需要成間嘢停咗佢咧？即係又係講到嗰樣嘢，哇！大陸好似有親啲嘢咧，就係、是、啊，如果大家要雨後春筍咁蓬勃起來咧，就大家冇規矩咁做啦。 你問我嘅話咧，係唔知突然間出咗啲咩事，借呢單嘢停咗佢嘅啫。 我比較抗啲思嘅方法，即係本應我已經係萬七樣嘢想執噶啦，不過我就冇個藉口。 同埋，你認為呢單係第一單咩？我覺得唔係咯。 又或者咁講，根本日日都發生嘅，只不過啱啱我真係要揾一個我唔睇得唔順眼嘅一間嘢嚟執。又或者未來再去睇就係話個大趨勢，佢想做一樣嘢就係、是、你雨後春筍做實話 OK 喎，不如咁啦，我還掂都要管，我還掂都要儲一嚿錢做防火牆。以前就係民企國企民企國企不斷咁 recycle 嘅，即係不斷咁 cycle 嘅啫嘛。 開始嚟啦， 開始嚟㗎啦，開始嚟㗎啦。 即民企国企，即系而家滴滴出行咁点咧？而家添谷揸住啲股份，佢系将会变国企，变民企啦， 变国企啊， 变国企咯， 变国企咯。即系嗱，我唔觉得呢啲嘢咧系可以短期内有一个方案可以去杜绝所有嘢呢啲发生。咁啊，即系只系大家你见到嘅咧，好似就系大刀阔斧咁做一件事。咁点解？都话如果李克强拍板就话俾人听，我而家做到嘢啊，实际上已经咩 Q 咗镬。咁好啦，如果滴滴出行系第一件事，咁雷爆而家爆咗12亿。咁我唔知道爆到幾時先至叫做停，即係琴日就講得好暢所欲言嘅，大家就覺得嗰筆錢咧萬二億，而家爆2000亿啫啊，即係基本上就唔知道爆到幾時先會停嘅。咁係咪爆咗中國會知爆呢？其實我就真係唔知啦。只不過就係琴日明德已經講得好清楚，有四樣嘢可以爆嘅：債市、股市、樓市，同埋一樣嘢唔記得咗，你聽翻啦。四樣嘢都好似有辦法嘅。咁嗰樣嘢係咪唔會爆呢？咁我就覺得爆咗呢係你同我感覺唔到啫，只不過就係話有啲端倪可以睇到嘅。嗱，參考一下啫。馬提爾去大陸訪問，其實訪問之前已經有個目的，就係話喂，有嗰條鐵路呢我而家唔起啦，因為簡單嚟講就最主要啦冇錢，第二樣嘢喂嗰條鐵路基本上對我國家冇利益嘅。咁我想問，通常反面呢就唔需要傾落去嘅， 系啊， 即系我话俾你听 ，refuse 咗佢，我而家冇钱俾，算噶啦，嗰件事系唔需要坐低倾嘅。咁倾系代表啲咩咧？ 好多人话咧，马哈蒂尔即系过去嗰度，即系习近平好爱面嘅。总之你俾啲面佢咧，落到台咧，佢就咩都 OK 噶啦。 系 好啦，谂多咗啦，去到呢个位嘅领导人咧，系要少少面嘅。但系真真正正思想逼停咧，如果纯粹面子嘅话咧，系唔会即系唔会咁样嘅。但系如果今日大家留意今日新闻咧，就讲咗话马哈蒂尔话。嚟緊呢马来西亚呢个做康做康系佛有州啊，唔记得咗有佛定佛有州啦。 有佛好似系。 有佛。OK。个碧桂园有个咩森林花园令森林城市嘅开发计划㗎，1000亿美元啦声称。就话 得，碧桂园你可以继续喺度投资，不过咧嗰啲屋咧就唔准卖俾外国人。 苹果啱啱报咗 啊。系晏昼讲嘅啫，咁、那个问题系，大家成功人话：，哇，马哈特尔好坚啊，兜巴升落去呢个习近平度啊，咁咧，我唔欢迎强国人啊，我觉得点会访问完之后兜巴升落去啊？呢样嘢喺即系我某啲渠道所知道啦。其实中国系岌头嘅，中国系欢迎呢件事嘅，系希望发生嘅。佢、过去就系倾点样 exercise 呢样嘢嘅啫。 点解咧？ 其中一样嘢就系大家谂，如果碧桂园喺个有个咁嘅花园城市嘅，咁其实第一你就要喺个投资啦，投资用美金啦。咁究竟喺嗰度使嘅美金，即系攞中国啲美金去使，究竟系咪真系使咗咧？定系话其实出手资咧呢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话中国人会唔会靠买一个远方嘅地产项目，将自己个人嘅资金走咗咧？因为你大陆买人民币噶嘛，咁、但系你有嗰层楼单位、嗰层单位地契就属于马来西亚噶嘛。如果嗰度你可能半即系当即系人民币，即系假设暴跌啦，你半价 cash 翻美金喺嗰卖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可能 走资， 咁就走资咯。咁所以基本上成个项目停咧，其实就系以免大陆有任何呢个资金去外逃，呢、這个就系正正式式个原因啦。同埋其实嗰度话话发展啫。平地就可能有啊，但其实真真正正投资咗几多钱呢？其实可能未必多嘅，所以大家喺即系消息上面可能对碧桂园嘅股价有超级大嘅影响，但系咪真系伤碧桂园呢？我就真系唔知啦。 又或者前居可鉴咁讲啦，香港够搞港人港地啦。 系佢去咗边咧？到底你讲人讲地，即系啦，去咗边咧？ 即系讲笑咁讲啦。其实而家咁嘅情况之下，交啲咁样讲，佢而家点解要咁抢一带一路？ 波好似 系啦，一带一路点解要咁抢住要起咁多铁路，起咁多位，整咁咩？咪好似头先翻翻个砖头，冇难民咩？我唔系一带一路整条火车线走输出去咯。因为而家好简单啫嘛，佢要。第一真係嘅呢段時間佢攞嚿錢出嚟起基建，為咗散緊啲錢轉返啲錢返嚟。第二樣嘢真係起完之後佢真係多咗條路，你真係我可以大力啦，我條路直通過嚟呢邊，你可以做好多嘢都得。咁所以呢個位又留意一下囉。 同埋第一樣嘢諗清楚，好多人話一帶一路呢啲咁好大起工嘅習近平諗出嚟嘅。 係王沪寧諗出嚟嘅。 大家記返歷史，唔係習近平諗出嚟嘅。大家見到高鐵啦，我哋反高鐵幾時啊？習近平未上台嘅，唔係習近平諗住成個一帶一路嘅 plan， 其實係即係未必有呢個名啦，或者已經聽到咩？其實一直其實就運作緊嘅，將嗰樣叫過程產能輸出，只不過可能佢上任先俾個咁靚嘅名啫。即係究竟習近平本身想唔想呢件事行得到 work 咧？我坦白講，我真係唔知。系啦，尤其是如果佢唔想資金外逃之下呢，因為一帶一路基本上係歡迎資金外逃嘅，係啦，係咪其實佢自己想 call off 咧？我真係即係答唔到你啦。 即係我講嘅嘢好簡單啫，即係基本上大家男女分手離婚咧，就律師留見嘅啦，即係唔需要講咁多嘅，係有咩就律師對律師，唔該律師搞掂佢。如果你馬可第二又可以拉，即係可以扯頭攬去中國傾嘅話咧，其實咧就係傾個 settlement 唔係話我俾人賠咗幾錢你，而係話有冇辦法我叫繼續起，不過你俾多啲錢。又或者你真係俾美仔找數，又或者唔該你 advance 啲錢俾我，又或者成個 program 你係令到我覺得我自己有着數啊！而家就係講俾你聽，我冇着數所以唔起啫嘛。咁如果你話俾我聽，我有去着數，我咪起咯，即刻起。 係啦，所以其實大家睇翻點解我話其實國際係合作咧？馬哈蒂同大陸合作就係、是、嗱，馬哈蒂爾翻翻去嘅時候，哇幾有面嗱，強國人嚟大陸 ，OK， 我停咗呢啲咁嘅殖民 project， 哇停埋嗰樣嘢，哇馬國人一定好開心噶嘛，係咪先？ 係 係啦，咁而為咗大陸嘅話，其實佢個目的係為咗防止資金外逃嘛。点解唔一齐做嘅？根本就一个合作嚟噶嘛，所以唔好谂咩马克系冚佢一巴，傻啦，冚佢一巴。 即系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唔系面头嗰啲反面嚟嘅。不过好老实讲，有一个即系有一样嘢又多，即系头先佢讲碧桂园啦，又或者呢个铁路 program， 而喺中国，即系我觉得如果佢有机会俾多啲好处马来西亚嘅话咧，我相信都会起得成。问题而家就系最尾拉到咧，就系话真系就嚟干塘啦，即系嗰啲钱咧，即系未必俾到佢啦。咁所以爆唔爆系一件事，但系真系我谂干塘干到个地步咧，至唔至于话？好似琴日咁講，琴日其實冇講呢個話題，不過之前講咗要問，又或者係即係之前嗰集細説中南海講咗嘅，究竟會唔會有一日阿爺攤大手板同阿陳德霖攞啲美仔嚟救人民幣？嗱，緊要啊呢樣嘢，我咧就叫緊身邊嘅人，包括而家聽緊節目嘅人啦，你有啲唔等錢， 即系唔等使嘅钱摆银行嘅话，你转落你即系你喺汇丰度由港币转做美金，基本上系冇成本嘅，因为你系即系7.8、7.85，即系七点，即系喺嗰个间区里面浮动，你又唔会蚀得太多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有一日真系共产党而家唔系偷你啲美金，系抢啊！而家我就系夹阿陈德霖落去。搵支枪指住陈德霖个头，嗱唔该，讲完滚全结完，唔该你同我做条假数，而家你就唔该 handover 4000亿美债俾我找咗新加坡离岸人民币条数先，我而家定紧人民币，扑街，我而家冇钱。咁陈德霖做唔做假数咧？ 唔知道，但我净系知样嘢，即系大家留意几个地方啦，即系楼价 系 黄埔啦， 今日阿浩华睇过，我同佢睇过， 系再留意就系西环。同即系元芳，即系呢三大其实咧，中资啲财团咧， 好多单位 系好多单位 hold 住嘅。如果佢要 call 钱嘅时候咧， 嗰啲 即系冧楼咧，嗰啲就一定抌嘅。即系如果你见到西环一带、黄埔加埋元芳，全部都冧，即系因为有其他区有机会升噶嘛。但系嗰啲冧嘅话，即系话俾有人好等钱使，要 破 碎嘅话咧， 系有一类人好等钱使， 系西环较新嗰扎 系。 坚尼地嗰啲， 坚尼地嗰啲， 系 西河亭系咪啊？ 或者应该话，你恶高头见到嗰度咧，好多黑，即系冇着灯嗰啲， 系啦，系啦。调翻转头，调翻转头，佢最高嗰栋咧，日日喺人示威附近嗰啲就嗰啲旧区嚟嘅啫， 嗰啲旧区嚟嘅啫。 系啦，调翻转头新嗰啲。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如果留意嗰啲位喐嘅时候咧，就话俾你听，啊，真系好等次世咯。 系啦，即系阿明德博士就讲一样嘢嘅啫，海旋门啊，讲西九，即系你真系要留意一下，因为咧，佢又同我讲。头嗰 25% 你係冇辦法吓、啊、即係你係唔夠人快嘅，因为嗰层楼你住緊。问题就係话如果佢要插一半嘅话，第二个 25% 你係咪可以蝕，又或者你係咪可以避免蝕呢？咁你自己睇緊啲。同埋即係摆银行呢，我觉得摆美仔又好过摆港银啦，即係而家虽则我好穷嘅，即係只不过就揸车有楼咁解嘅啫，冇乜 cash 嘅。咁如果真係有 cash 嘅人呢，就即系谂下自己啲钱点安排啦， 同埋即系我有玩美股啦，吓、啊、基本上咧我自己近期留意咧，即系喺板块咧啲股票咧就虽然话好似美股升啊，但系要留意板块嘅话咧，即系交投未必系咁高啦，同埋有啲叫做我叫避险股咧， 系 就开始升嘅。咩避险股系啲咩？就话例如你啲基金叫做科技基金啦，当好啦，咁你一定要限咗你揸 cash 唔可以多过某个限额噶嘛，咁系佢 cash out 噶嘛，佢 cash out 之后佢就要将啲钱再买噶嘛，咁有啲 即系间公司。 系咪？ 系揾间公司， 咁可能佢就会将啲即系好升得好高嘅爆嗰啲就会卖，就卖啲比较稳阵嘅公司。如果你见到比较稳阵嗰啲，平时唔系好升嗰啲咧，又冇消息冇剩，但系好多时候大手买入又少升咧， 即系嗰啲 corporate 都惊紧啦。 系啦，你就可以估到啲基金佬其实开始避紧嘢啦。咁而家我发觉有即系有啲咁嘅有嘅就咁嘅除喺度，系咪真系咁咧？我就真系答唔到你啦。 嗱，呢啲大家唔系经济专家吓，即系听埋听埋咋。不过咧就即系叫做大家 大家揾下，系咪发觉有咁嘅情况？ 我反而谂起一个，一路喺度谂紧讲笑。你头先条问题会唔会阿陈德霖会将啲钱上去？我突然间谂起大中华交同半岛交嘅分别。嗱，如果调翻转头嗰计，嗱，而家叫你去讲嘅话，调翻转头，你而家要送啲钱上去，你系救紧你个大中华，因为你救紧你个邻近市。好啦，而家个问题就系啦，如果我封咗呢个位嘅话，咁点咧？咁之后究竟我而家去到最后啊，陈德霖就话，如果你封咗呢样嘢嘅话，实有人话你而家系咪支持港独先？你系支持港独，你就封咗啲钱啦。 唔系，咁我系陈德霖，你杀咗我啦，我唔知点啊，大佬，我就系话，我唔系攞一个结论啊，而家就系话真系有人揸住枪抢你钱啊，咁你点咧？我真系唔识噶。好老实 真系啦， 我觉得系冇事嘅，因为 Donald Trump 美国政府会保住陈德霖嘅。 咁啊好啊，咁啊个当我头先讲个冇讲过咯，系咪？ 系咯。 咁啊有一个重要宣布嘅，咁就下个礼拜开始九月咧，咁就阿高层话俾我听，佢要执咗节目，咁所以咧我个 live 呢段时间咧就唔会再有。咁佢问我会唔会自己录节目翻嚟播，咁啊唔需要咯，咁我放下假啦。咁可能大家有第二啲节目更加中意听啦，咁啊我唔知。咁咧如果想继续接触我。咁啊，唔該 at 我 Facebook 嚇，咁咧我 Facebook 好易揾嘅 Raymond Lai， 咁啊行不改名，作不改姓，冇第二個 account 嘅。 係聽到細説中難為聽到你把聲嘅名字， 係即係乜萬七個方法揾到我啦。咁如果你真係想留意一下我會唔會開翻節目，又或者會唔會喺大度開節目咧，就記住 at 我 Facebook， 又或者 PM 我嚇。如果我要吹雞嘅時候咧，我必定俾大家知道嘅。咁喺呢度咧就好多謝好多人，第一個多謝 Donna 先，因為同佢係。 即係容許我少少時間講下啦。我有一段時間同佢反面嘅，即係因為咩反面呢？就是、因為佢好朋友。咁但係原則上呢，大家釐清曬啲瓜葛之後呢，大家今日見到我同阿 Donna 好開心咁食生日飯。咁當然就係話任何嘅友誼都有誤會嘅，但係呢我係欠咗佢一個對唔住，而呢個對唔住呢遲咗幾年，我係前幾個月先係當面同阿 Donna 講對唔住嘅啫。咁但係佢同我講最唔開心嘅一樣嘢咩呢？就係無端白事俾人當係鬼。 冇錯，我哋都變咗鬼啦。 即係大家要去要去玩一個獵巫行動，咁啊繼續玩啦！即係其實就真係冇乜所謂，亦都冇乜意義。不過咧，即係我好拍檔咧，就冇再喺呢度同我出現啦。即係將來會唔會同佢做節目，我唔知。不過你首先就要揾到大家得閒嘅時間先。咁啊，亦都好多謝阿 Chris 啦，遲啲上嚟嘅朋友有好多謝唔開得名嘅呢個肥佬啦，同埋呢個肥佬又唔開得名啦。咁啊，多謝李偉財先生啦，佢都上過節目啦，多謝阿 Jean 啦。咁啊，多谢 Ringo 啦，咁啊，多谢，即系其实好多人都上过节目嘅，咁系好多人都俾过一啲好专业嘅意见，咁啊喺度就冇办法逐个多谢晒咁多个人啦。不过咧就我始终都觉得一样嘢，第一猎巫咧系冇意思嘅，第二就系话大家要珍惜一个所谓叫多元开放嘅社会咯。即系如果有一日香港所谓叫民主只系一个人可以定性，一个人可以定义咩叫泛民主派声音嘅话咧，我觉得香港就系末日啦。即系到嗰日咧，同共产党系冇分别嘅。多谢各位，即系临尾， 所以我哋要做一句嘢，我哋撑基哥。啊，冯剑基系民主派 同路人， 撑基哥 系啦，撑基 哥支持小黎嘅系啦。 即系临尾几集咧，睇在下好俾心机做之下咧，都有一集去到差唔多成六万，咁啊，即系好多谢大家俾我小弟嘅支持。咁啊，想同我咧倾偈咧就 PM 我，不过我就真系实际上冇时间即刻复或者复得咁多。咁但系咧，尽量我有咩新动向咧，会俾大家知道嘅。多谢各位，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